汉书卷96下，西域传第66下。乌孙国大昆弥指赤古城，取长安8900里，户12万，口63万，生兵18万8800人，相大陆左右大将2人，侯3人，大将都尉各1人，大建2人，大吏1人，摄中大吏2人，祭军1人，东至都护治所1721里，西至康居藩内地5000里，地莽平，多雨寒，山多松蛮，补田作种树，随畜逐水草，与匈奴同俗，国多马，富人至4000-5000匹，民刚恶，贪狼无信，多寇盗，最为强国，故服匈奴，后盛大，取基属，不肯往朝会。东与匈奴，西北与康居，西与大渊，南与城郭诸国相接，本塞地也。大越之西破走塞王，塞王南越玄度，大越之居其地。后乌孙昆莫击破大越之，大越之徙西陈大夏，而乌孙昆莫居之。古乌孙民有塞种、大越之种云，使张骞言乌孙本与大越之共在敦煌间，今乌孙虽强大，可后路招，今东居故地，弃以公主，以为昆地，以治匈奴。语在张骞传。武帝即位，令骞击金臂王，昆莫见骞如单于礼，骞大惭，谓曰：天子至赐，王不拜，则远赐。昆莫起拜，其他如故。初，昆莫有10余子，中子大陆强，善将，将众万余骑别居。大陆兄太子，太子有子曰岑邹，昆莫与岑邹万余骑，令别居。昆莫亦自有万余骑以自备，国分为3，大总基属昆莫。千骑至次，谕旨曰：乌孙能东居故地，则汉遣公主为夫人，结为昆地，共聚匈奴，不足破也。乌孙远汉，未知其大小，又近匈奴，服属日久，其大臣皆不欲喜。昆莫年老国分，不能专制，乃发使宋骞，因献马数10匹报谢。其使见汉人众附后，归其国，其国后乃益众汉。匈奴闻其与汉通，怒欲击之，有汉使乌孙，乃出其南，抵大渊越之，相主不绝。乌孙于是恐，时使献马，愿得上汉公主为昆地。天子问群臣，亦许，曰：必先纳聘，然后遣女。乌孙以马1000匹聘，汉元封中，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，以弃焉，赐剩余服御物，未被官署宦官侍御数百人，赠送甚盛。 乌孙昆莫以为右夫人，匈奴一前女弃昆莫，昆莫以为左夫人。公主治其国，自治公室居，岁时一再与昆莫会，置酒宴肆，以碧帛赐王左右贵人。昆莫年老，语言不通，公主悲愁，自谓作歌曰：吾家嫁我兮天一方，远托一国兮乌孙王，穷庐为室兮毡为墙，以肉为食兮烙为浆，居常吐丝兮内心伤，愿为黄鹄兮归故乡。天子闻而怜之，见遂遣使者持帷帐锦绣几位焉。昆莫年老，欲使其孙岑邹上公主，公主不听，上书言状。天子报曰：从其国俗，欲与乌孙共灭胡。岑邹遂弃公主，昆莫死，岑邹代立。岑邹者，官号也，名君须弥；昆莫王号也，名列交弥。后书昆弥云：岑邹上江都公主，生一女少夫。公主死，汉复以楚王戊之孙谢攸为公主，弃岑邹。岑邹胡父子倪弥尚小，岑邹且死，以国与继父大陆子翁归弥曰：倪弥大，以国归之。翁归弥继立，号肥王，父上楚主谢攸，生三男两女，长男曰元贵弥，次曰万年，为梭车王，次曰大乐，为左大将，长女帝使，为秋辞王将宾妻，小女素光，为忽若西侯妻。昭帝时，公主上书言：匈奴发迹田车师，车师与匈奴为一，共亲乌孙，为天子幸救之。汉养士马，意欲击匈奴，会昭帝崩，宣帝出即位。公主及昆弥皆遣使上书言：匈奴复连发大兵侵击乌孙，取车延扼师地，收人民去，时时为乌孙促持公主来，欲隔绝汉。昆弥愿发国半精兵，自己人马五万计，尽力击匈奴，为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弥。汉兵大发十五万计，武将军分道并出，欲在匈奴传，遣校尉常惠使持节护乌孙兵。昆弥自将西侯以下五万计从西方入，至右陆离王庭，或单于复行及扫居次明王离乌都尉千长计将以下四万级，马牛羊驴骆驼七十余万头，乌孙皆自取所虏获，还封会为长罗侯。是岁本始三年也，汉遣会持金币赐乌孙贵人有功者。元康二年，乌孙昆弥因会上书，愿以汉外孙元贵弥为嗣，得令复上汉公主， 结婚重亲，判决匈奴，远聘马罗各千匹，诏下公卿议。大鸿胪萧望之以为乌孙绝育，变故难保，不可许。尚美乌孙心力大功，有重爵故业，遣使者至乌孙，先迎取聘。昆弥及太子左右大将都尉皆遣使，凡300余人入汉迎取少主。尚乃以乌孙主谢幽弟子相夫为公主，指官属侍御100余人，设上林中，学乌孙言。天子自临平乐观，会匈奴使者、外国军长大绝底，射月而遣之。使长罗侯光禄大夫会为父，凡持节者4人，送少主至敦煌。未出塞，闻乌孙昆弥翁归弥死，乌孙贵人共从本约，立岑邹子尼弥代为昆弥，号狂王。会上书愿留少主敦煌，会持至乌孙，则让不立元贵弥为昆弥，还迎少主。事下公卿望之，复以为乌孙持两端难约结，前公主在乌孙40余年，恩爱不亲密，边境未得安，此以事之验也。今少主以元贵弥不利而还，信无负于夷狄，中国之福也。少主不止，摇曳将兴，其缘其此。天子从之，征还少主。狂王复上楚主谢幽，生一男痴米，不与主和，有暴恶失众。汉时魏司马魏如意，父侯仁昌宋世子。公主言狂王为乌孙所患苦，一诸也。遂谋置酒会，罢使士拔剑击之，见旁下，狂王伤，上马驰去。其子系陈寿，会兵为何义昌及公主于赤谷城。数月，都护郑吉发诸国兵救之，乃解去。汉遣中郎将张尊持医药至狂王，赐金20斤，采增。因收何义昌系所，从玉离见车至长安，斩之。车骑将军长史张翁、刘晏公主与使者谋杀狂王状，主不服，叩头谢。张翁左主头骂立，主上书，翁还作死。副使祭都，别将一仰视狂王，狂王从10余骑送之。都还坐之狂王当诛，剑便不发，下残事。初，肥王翁归弥胡父子乌旧徒，狂王伤时惊，与诸西侯俱去，居北山中，扬言母家匈奴兵来，故众归之。后遂袭杀狂王，自立为昆弥。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15000人至敦煌，遣使者按行表，传卑堤侯景以西，与通衢转谷， 即居卢仓以讨之。初，楚主侍者冯了能使书习事，常持汉节为公主使，行赏赐于城郭诸国，敬信之，号曰冯夫人，为乌孙右大将妻。右大将与乌旧徒相爱，都护正吉使冯夫人睡乌旧徒，以汉兵方出，必见灭，不如降。乌旧徒恐，曰：“愿得小号。”宣帝征冯夫人，自问状，遣谒者逐赐七门甘延寿为父，送冯夫人。冯夫人锦车持节，召乌旧徒以长罗侯赤古城，立元贵弥为大昆弥，乌旧徒为小昆弥，皆赐印绶。破羌将军不出塞还，后乌旧徒不进归诸西侯民众，汉复遣长罗侯会将三校屯赤谷，因为分别其人民地界，大昆弥户六万余，小昆弥户四万余，然众心皆附小昆弥，元贵弥痴弥皆病死。公主上书言年老土司，愿得归骸骨，葬汉地。天子敏而迎之。公主与乌孙男女三人俱来至京师。是岁甘露三年也，时年且七十，赐以公主田宅奴婢，奉养甚厚。朝见仪比公主，后二年卒。三孙因留守坟墓云：“元贵弥子兴弥代为大昆弥，若冯夫人上书，愿使乌孙镇抚兴弥。”汉遣之，卒百人送焉。都护韩宣奏：“乌孙大吏、大禄、大建，皆可以赐金印子绶，以尊抚大昆弥。”汉许之。后都护韩宣复奏：“兴弥怯弱，可免。更以继父左大将乐代为昆弥。”汉不许。后段惠宗为都护，昭桓王叛，安定之。兴弥死，子慈利弥代，小昆弥乌旧徒死，子辅离代立，为帝日二所杀。汉遣使者立辅离子安日为小昆弥，日二亡。祖康居，汉袭己校屯孤墨，与后便讨焉。安日使贵人孤墨逆等三人诈王从日二，刺杀之。都护连包赐孤墨逆等金人二十金，增三百匹。后安日为降民所杀。汉立其弟莫镇江代，使大昆弥、慈利弥见，西侯皆未服之，告民牧马处无使入牧。国中大安和翁归弥时，小昆弥、莫镇江恐为所病，使贵人乌日岭诈降刺杀慈利弥，汉欲以兵讨之而未能，遣中郎将段惠宗持金币与都护图方略，立慈利弥继父公主孙伊稚弥为大昆弥。 罕没入小昆弥世子在京师者。久之，大昆弥西侯南妻杀莫镇江，莫镇江兄安日子安黎弥代为小昆弥。汉恨不自诛莫镇江，复使段惠宗即斩其太子盘丘，还赐爵关内侯。是岁元延二年也。惠宗以西侯南妻杀莫镇江，虽不止魏汉，何于讨贼，奏以为坚守都尉，则大陆大力大剑以磁力迷剑杀状，夺金印子寿。更与同墨云：莫镇江帝卑元志本共谋杀大昆弥，将众八万余口北赴康居，谋欲借兵兼并两昆弥，两昆弥未知，亲以都护。哀帝元寿二年，大昆弥伊稚弥与单于并入朝，汉以为荣。至元始中，卑元志杀乌日陵以自孝，汉封为归义侯。两昆弥皆弱，卑元志亲陵，都护孙建袭杀之。自乌孙分立两昆弥后，汉用忧劳且无宁岁。孤墨国王至南城，去长安8150里，户3500，口24500，生兵4500人。孤墨侯、辅国侯、都尉、左右将、左右骑军各1人，一长2人，东至都护治所2021里，南至于田，马行15日，北与乌孙接，出铜铁雌黄，东通秋瓷670里。王莽时，孤墨王成杀温宿王，并其国。温宿国王至温宿城，去长安8350里，户2200，口8400，生兵1500人。辅国侯、左右将、左右都尉、左右骑军一长各2人，东至都护治所2380里，西至芋头300里，北至乌孙赤谷610里，土地物类所有与鄯善诸国同。东通孤墨270里。秋瓷国王至盐城，去长安7480里，户6970，口81317，生兵21076人。大都尉城、辅国侯、安国侯、姬胡侯、雀胡都尉及车师都尉、左右将、左右都尉、左右骑军、左右吏府军各1人，东西南北部千长各2人，雀胡军3人，一长4人。南与精绝，东南与居末，西南与乌弥，北与乌孙，西与孤墨皆能助也，有谦。东至都护治所乌垒城350里，乌垒户110，口1200，生兵300人，城都尉一长各1人，与都护同治。其南330里至渠犁， 渠离。成都尉一人，户百三十，口千四百八十，生兵百五十人。东北与玉离，东南与居末，南与精绝街，西有河至秋瓷五百八十里。自武帝出通西域，至校尉屯田渠离。是时军旅连出，施行三十二年，海内虚耗。征和中，二师将军李广利以军降匈奴，赏寄回远征伐，而搜素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奏言，故轮台东截之渠离皆故国，地广饶水草，有盖田五千顷以上，处温和甜美，可一通沟渠种五谷，与中国同时熟。其旁国少锥刀，贵黄金采增，可以一谷食，以己足不乏。臣愚以为，可遣屯田族已故轮台以东，至校尉三人分户，各举图地形，通力沟渠，务使以食一种五谷。张掖酒泉遣寄假司马为斥候，属校尉，事有便宜，引寄至以闻，田一岁有积谷，牧民壮健，有累重感习者一田所，就蓄积为本业，一垦盖田，烧筑列亭，连城而西，以威西国，抚乌孙为变。臣谨遣征士陈昌分部行边，延斥太守都尉明烽火选士马，谨斥后续交草，愿陛下遣使使西国，以安其意，臣昧死请。上乃下诏，深臣既往之悔，曰：前有私奏，与一民妇三十住边用，使众困老弱孤独也。而今又请遣卒填轮台，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，前开陵侯及车师时，微须玉离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，法处时迎汉军，又自发兵凡数万人，王各自将共为车师，降其王，诸国兵便罢，力不能复至道上似汉军，汉军破城时至多，然是自在不足以敬师，强者敬时处产，累者到死数千人。朕发酒泉驴骆驼赴食，出玉门迎军，立足起张掖不甚远，然上思留甚重，囊者朕之不明，以君后红上书言，匈奴驸马前后卒，至城下迟言，秦人我盖若马，有汉使者久留不还，故兴遣二师将军，欲以为使者危重也。古者卿大夫预谋，参以师归，不及不行，乃者以驸马书便是丞相御史二千担诸大夫郎为文学者，乃至郡属国都尉城中赵破奴等，皆以鲁自负其马，不祥甚哉，或以为欲以见强， 夫不足者世人有余。一之卦得大过，爻在九五，匈奴困败，公车方士，太史至兴旺气，及太卜归师，皆以为吉，匈奴必破，实不可再得也。又曰，北伐行将，于釜山必克，寡诸将，二师最急，故朕亲发二师下釜山，召之必无深入。今既谋卦兆皆反谬，重和侯得鲁后者，言闻汉军当来，匈奴使乌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阻军，单于遣天子马求常使乌助之，驸马者阻军是也。又不汉军一将不及，匈奴常言汉极大，然不耐饥渴，失一狼走千阳，乃者二失败，军士死略离散，悲痛常在朕心。今请远田轮台，欲起停岁，是扰劳天下，非所以忧民也。今朕不忍闻。大鸿胪等右翼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，名封侯之赏以报愤，吾霸所弗能为也。且匈奴得汉降者，常提夜搜索，问以所闻，今边塞未正，拦出不进，帐后掌力使足猎兽，以皮肉为利，足苦而风火乏，失意上及不得。后降者来，若捕牲口虏，乃知之。当今务在尽苛暴，止善赋，立本农，修马复令，以补缺，无法五倍而已。郡国二千担，各上进触马方略，补鞭状，与计对，由是不复出军，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，以名修息，思富养民也。初，二师将军李广利击大渊，还过乌弥，乌弥遣太子赖丹为质于秋瓷，广利则秋瓷曰，外国皆臣属于汉，秋瓷何以得受乌弥质？即将赖丹入室京师，昭帝乃用桑弘羊前意，以乌弥太子赖丹为校尉，将军田轮台，轮台与渠离地皆相连也。秋瓷贵人孤意为其王曰，赖丹本臣属吴国，今配汉印授来，破吴国而田，必为害。王即杀赖丹，而上书谢汉，汉未能争。宣帝时，长罗侯常惠使乌孙桓，便宜发诸国兵和五万人攻秋瓷，则以前杀校尉赖丹。秋瓷王谢曰，乃我先王时为贵人孤意所误，我无罪。只孤意亦会，会斩之，使乌孙公主前女来至京师学古琴，汉遣侍郎岳凤送主女过秋瓷，秋瓷前遣人至乌孙求公主女未还，会女过秋瓷，秋瓷王留不遣，复时时报公主， 主许之。后公主上书，愿令女比宗室入朝，而秋瓷王将宾亦爱其夫人，上书言得上汉外孙为昆弟，愿与公主女俱入朝。元康元年，送来朝贺，王及夫人皆赐印绶，夫人号称公主，赐以车骑旗鼓，歌吹数十人，绮绣杂增奇珍凡数千万，留且一年后赠送之。后朔来朝贺，乐汉衣服制度，归其国，至宫室左教道周卫，出入传呼，壮钟鼓，如汉家仪。外国胡人皆曰：“驴非驴，马非马，若秋瓷王所谓罗也。”将宾死，其子承德自谓汉外孙。承哀帝时，往来游朔，汉遇之亦甚亲密。东通玉离650里，玉离国王至玉离城，去长安6750里，户1200，口9600，生兵2000人。玉离侯安世侯左右将、左右都尉、稽胡军各1人，一长2人。西至都护治所300里，南与善善居末街。微虚国王至微虚城，去长安7290里，户700，口4900，生兵2000人。稽胡侯、稽胡都尉左右将、左右都尉、左右骑军、稽胡军一长各1人，西至都护治所500里，至燕齐100里。燕齐国王至元渠城，去长安7300里，户4000，口32100，生兵6000人。稽胡侯、阙胡侯、辅国侯左右将、左右都尉、稽胡左右军及车师军、归义车师军各1人，稽胡都尉、稽胡军各2人，一长3人。西南至都护治所400里，南至玉离100里，北与乌孙街，近海水多鱼。乌滩资离国王至于楼谷，去长安130里，户41，口231，生兵57人。辅国侯、左右都尉各1人。东与禅环，南与居弥，西与乌孙街。卑陆国王至天山东甘当国，去长安8680里，户227，口1387，生兵422人。辅国侯、左右将、左右都尉、左右议长各1人，西南至都护治所1287里。卑陆后国王至盘渠肋骨，去长安8710里，户462，口1137，生兵350人。辅国侯、都尉、议长各1人，将2人。东与玉立师，北与匈奴，西与结国，南与车师接。玉立师国 王至内多谷，去长安8830里，户190，口1445，生兵331人。辅国侯、左右都尉、议长各1人。东与车师后城长，西与卑路，北与匈奴接。善桓国，王至善桓城，去长安8870里，户27，口194，生兵45人。辅国侯、将、左右都尉、议长各1人。蒲类国，王至天山西疏于谷，去长安8360里，户325，口2032，生兵799人。辅国侯、左右将、左右都尉各1人。西南至都护治所1387里。蒲类后国，王去长安8630里，户百，口1070，生兵334人。辅国侯、将、左右都尉、议长各1人。西居弥国，王至天山东于大谷，去长安8670里，户332，口1926，生兵738人。西居弥侯，左右将、左右骑军各1人。西南至都护治所1487里。东居弥国，王至天山东对虚谷，去长安8250里，户191，口1948，生兵572人。东居弥侯、左右都尉各1人。西南至都护治所1587里。结果，王至天山东丹曲谷，去长安8570里，户99，口500，生兵115人。辅国侯、都尉、议长各1人。西南至都护治所1487里。胡胡国，王至车师刘谷，去长安8200里，户55，口264，生兵45人。辅国侯、左右都尉各1人。西至都护治所1147里，至燕齐770里。山国，王去长安7170里，户450，口5000，生兵1000人。辅国侯、左右将、左右都尉、议长各1人。西至玉里240里，西北至燕齐160里，西至微虚260里，东南与善善居莫接。山出铁，民山居，即田底谷于燕齐微虚。车师前国，王至交河城，河水分流绕城下，故号交河，去长安8150里，户700，口6050，生兵1865人。辅国侯、安国侯、左右将、都尉、归汉都尉、车师军、通善军、向善军各1人，议长2人。西南至都护治所 1870里，至燕齐835里。车师后国，王至兀土谷，去长安8950里，户595，口4774，生兵1890人。姬胡侯左右将、左右都尉、岛民军一长各一人，西南至都护治所1237里。车师都尉国，户40，口333，生兵84人。车师后城长国，户554，口960，生兵260人。武帝天汉二年，以匈奴降者介和王为开陵侯，将楼兰国兵使击车师。匈奴遣右贤王将数万计救之，汉兵不利，隐去。征和四年，遣重和侯马通将40000计击匈奴，到过车师北，复遣开陵侯将楼兰、玉离、微须凡6国兵别击车师，勿令得遮重和侯。诸国兵共为车师，车师王降服，臣属汉。昭帝时，匈奴复使4000计填车师，宣帝即位，遣5将将兵击匈奴，车师田者惊去，车师复通于汉。匈奴怒，召其太子君素，欲以为质。君素燕齐外孙，不欲治匈奴，王走燕齐。车师王刚立子乌贵为太子，即乌贵立为王，与匈奴结婚姻，叫匈奴遮汉道通乌孙者。帝即二年，汉遣侍郎郑吉、校尉司马喜将免刑罪人田渠离击鼓，欲以攻车师。至秋收谷，吉喜发城郭诸国兵10000余人，自与所将田氏1500人共击车师，攻交河城，破之。王尚在其北石城中，未得。会军时尽，即等且罢兵，归渠离田。收秋毕，复发兵攻车师王于石城。王闻汉兵且至，北走匈奴求救，匈奴未未发兵。王来还，与贵人苏游以欲降汉，恐不见信。苏游叫王击匈奴边国小仆勒，斩首掠其人民，以降吉。车师旁小金富国随汉军后到车师，车师王复自请击破金富。匈奴闻车师降汉，发兵攻车师，吉喜引兵北防之，匈奴不敢前。吉喜即留夷后与卒20人留守王，即等引兵归渠离。车师王恐匈奴兵复至而见杀也，乃轻骑奔乌孙。吉吉迎其妻子至渠离，东奏事至酒泉，有诏还田渠离及车师，亦击鼓以安西国，亲匈奴。吉还，撰送车师王妻子一长安，赏赐甚厚。 每朝会四仪，常尊贤以示之。于是即时使立足300人，别田车师，得降者言。单于大臣皆曰：“车师地肥美，近匈奴，使汉得之，多田积谷，彼害人国，不可不争也。”国遣骑来击田者，即乃与校尉进将渠犁田氏1500人往田。匈奴复亦遣骑来，汉田族少，不能当，保车师城中。匈奴将及其城下谓吉曰：“单于必争此地，不可田也。”围城数日乃解。后常数千骑往来守车师，即上书言：“车师去渠犁1000余里，建以河山，北进匈奴，汉兵在渠犁者，势不能相救，愿益田族。”公卿亦以为道远繁费，可且罢车师田者，召遣长罗侯将张掖9全骑处车师北1000余里，扬威武车师旁，胡骑隐去，即乃得出，归渠犁，凡3校尉屯田。车师王之走乌孙也，乌孙留不遣，遣使上书，愿留车师王，背国有急，可从西道以击匈奴。汉许之。于是汉召故车师太子君素在燕齐者，立以为王，尽喜车师国民，令居渠犁，遂以车师故地与匈奴。车师王得晋汉田官，与匈奴绝，亦安乐亲汉。后汉使侍郎殷广德则乌孙求车师王乌贵将义阙，次第与其妻子居。是岁元康4年也。其后至戊己校尉屯田，居车师故地。元始中，车师后王国有新道，出5船北，通玉门关，往来插进。戊己校尉徐溥欲开以省道礼办，避白龙堆之恶。车师后王孤沟以道当为主治，心不变也。帝又颇与匈奴南将军帝接，普欲分明其界，然后奏之，召孤沟使正之，不肯，细之。孤沟硕以牛羊求利，求出不得。孤沟家毛端生火，其妻谷子邹谓孤沟曰：“毛端生火，此兵器也，利以用兵。前车师前王为都护司马所杀，今久系必死，不如降匈奴。”即持突出高昌壁，入匈奴。有去胡来王唐都，国必大种赤水枪，朔相扣不胜，告及都护。都护旦亲不以时救助，唐都困急，怨亲，东守玉门关，玉门关不纳，即将妻子人民1000余人亡降匈奴。匈奴受之，而遣使上书言状。是时新都侯王莽秉政，遣中郎将王昌等使匈奴， 稿单于西域内属，不当得受。单于谢罪，执二王以复使者。忙使中郎王蒙代西域鄂都奴界上逢寿，单于遣使送，因请其罪。使者以闻，蒙不听，召下会西域诸国王。陈君斩孤沟唐都以示之。至蒙篡位，建国二年，以广兴公真封为右伯，当出西域。车师后王须至离闻之，与其右将古堤、左将施尼之谋曰：“闻真公为西域太伯，当出，故事及使者牛羊古除交。”导义前武威将过，所即使尚未能备，今太伯复出，国亦贫，恐不能够，欲亡入匈奴。戊己校尉刀护闻之，召至离宴问，辞服，乃谢至都护旦亲在所列楼城。至离人民知其不还，皆哭而送之。至亲则斩至离。至离兄辅国侯胡兰之将知离众二千余人驱畜产举国王降匈奴。是时蒙亦单于喜，单于恨怒，遂受孤兰之降，遣兵与共叩击车师，杀后成长，赏都护司马，及胡兰兵复还入匈奴。使戊己校尉刀护病，遣使陈良屯还居谷，被匈奴寇。使中代取粮食，司马承韩玄领朱弼，右驱后任商领朱雷，相与谋曰：“西域诸国颇背叛，匈奴欲大侵，邀死，可杀校尉，将人众降匈奴。”即将数千骑至校尉府，携诸廷令樊基心分告朱弼曰：“匈奴十万骑来入，立士皆持兵，后者斩，得三四百人。”去校尉府数里止，陈火燃，校尉开门击鼓收力士，两等随入，遂杀校尉刀护及子男四人，诛昆弟子男，独遗妇女小儿，只留戊己校尉成，遣人与匈奴南将军相闻。南将军以二千骑迎两等，两等尽协略戊己校尉力士男女二千余人入匈奴。单于以梁代为乌奔都尉。后三岁，单于死，弟乌累单于贤立，父与蒙和亲。蒙遣使者多积金币禄单于，购求陈良中代等。单于尽收四人，及首杀刀护者知音妻子以下二十七人，皆谢见车赴使者。到长安，蒙皆烧杀之。其后蒙父欺诈单于，和亲遂绝，匈奴大击北边，而西域亦瓦解。燕齐国进匈奴，先叛，杀都护旦亲，蒙不能逃。天凤三年， 乃遣武威将王俊、西域都护李崇、蒋戊己校尉出西域，诸国皆交迎，送兵鼓。燕齐诈降而聚兵自备，俊等将梭车秋辞兵7000余人分为数部入燕齐。燕齐伏兵邀遮郡，即孤墨玉离微虚国兵为反间，还共袭击郡等，皆杀之。为戊己校尉郭钦别将兵后至燕齐，燕齐兵未还，亲击杀其老弱，引兵还。莽方亲为角胡子。李崇收于市，还保秋辞。数年莽死，崇岁末，西域因绝。罪凡国50，自议长、成长、军、建、吏、大陆、百长、千长、都尉、居渠、当户、将、相至侯王，皆配汉印绶，凡376人。而康居、大月之、安西、济宾、乌邑之属，皆以绝远不在数中。其来贡献，则相与报，不都路总领也。赞曰：孝武之事，徒治匈奴，唤其兼从西国，结党南羌。乃表河西，列4郡，开玉门通西域，以断匈奴右臂，隔绝南羌越之。单于失援，由是远遁，而木南吴王庭遭之文景玄末，养民武士，天下殷富，财力有余，士马强盛，故能睹西部戴瑁，则见朱崖7郡，敢举将逐仗，则开臧科越西，闻天马葡萄，则通大渊安西。自是之后，明珠文甲通西翠羽之针，盈于后宫。蒲烧龙纹鱼目汗血之马，冲于黄门。巨象狮子猛犬大雀之群，食于外右。书方异物四面而至，于是广开上林，穿昆明池，迎千门万户之宫，立神明通天之台，兴造甲乙之帐，落以随诸合璧。天子复府衣，袭翠披，平玉玑而处其中，设9池肉林，以享4仪之客，作8余都炉，海中荡极，漫眼鱼龙，绝底之戏以观视之，即禄位赠送，万里相奉，失旅之费不可生计。至于用度不足，乃却九姑管盐铁，铸白金，造皮壁，算制车船，租籍6处，民力绝，财用竭，因之以凶年，寇盗并起，道路不通。直指之时始出，一袖丈夫断斩于郡国，然后胜之。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，而下哀痛之兆，岂非人圣之所毁哉？且通西域，近有龙堆，远则葱岭，身热头痛，悬度之恶。淮南杜钦、杨雄之论， 皆以为此天地所以界别区域，绝外内也。书曰：昔荣即序，与既旧而序之，非上微服致其共物也。西域诸国各有军长，兵众分弱，无所统一，虽属匈奴，不相亲附。匈奴能得其马畜瞻济，而不能统帅与之进退，与汉隔绝，道理又远，得之不为益，弃之不为损，胜德在我，无取于彼。故自建武以来，西域思汉威德，贤乐内属，唯其小邑善善车师，借破匈奴，尚为所居，而其大国梭车于田之属，朔遣使至至于汉，愿请属都护。圣上原览古今，因时之宜，机迷不决，辞而未许。虽大禹之序西戎，周公之让白雉，太宗之却走马，亦兼之矣，亦何以上资？